刘校张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 下沉的瞬间，你的身影温暖我的眼睛，在断裂的边缘，你的双手带我脱离困境。 我知道快乐真的不容易，我知道彼岸的距离就像是跋涉千里，终会遇见你。Yeah, 我不再有耐心，继续这没有结尾的旅行。只想躺在你怀里，享受音乐和爱情的魔力。知道欲望不会停息，我知道跋涉千里并不遥远，生命是一次奇遇，继续走吧，跟随你的身影，风起风停，天涯何必梦醒，陷阱，让我们跳舞到天明。幸福如歌，悠悠飘在风里，静静倾听，它回到你心里。与你一起闭上眼睛，让我们相。 向前走，收集所有美丽，所有哀愁。也许会在平庸里耗尽我最后一丝气。 我知道黑夜仍让我孤寂，我知道雨。知道跋涉千里并不遥远， 啦啦啦耶耶耶耶，继续走吧，跟随你的声音，风起风停，天涯何必。